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5年，青年导演辛玉坤以170万人民币的低成本拍出了国产影片《新迷宫》，引来无数影迷的关注。小成本限制了影片的质感，却没有遏制住辛玉坤讲故事的天赋。因为影片《新迷宫》口碑的爆棚，不少影迷从那时起就开始期待辛玉坤的第二部长片。2018年4月4日，辛玉坤导演的第二部影片《爆裂无声》上映了，在豆瓣达到了8.2分的高分，在国产影片里也算得上是难得的翘楚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国产影片《爆裂无声》。从《新迷宫》到《爆裂无声》，辛玉坤在国内影坛横空出世，就像一声惊雷。国产犯罪悬疑片因为辛玉坤的存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国产影片《爆裂无声》。从《新迷宫》到《爆裂无声》，辛玉坤在国内影坛横空出世，就像一声惊雷。国产犯罪悬疑片因为辛玉坤的存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电影《爆裂无声》围绕一个孩子的失踪展开，讲述矿工父亲追寻孩子踪迹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身份的人物塑造，延展出真正的现实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的残酷。这部影片的剧本雏形在导演辛玉坤前作《新迷宫》之前就已经完成，可以说《爆裂无声》才是辛玉坤最想拍的处女作，但由于经验和预算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将他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等忙完《新迷宫》之后，辛玉坤又重新将这部影片的剧本进行了调整，因此现在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部口碑爆棚的《爆裂无声》。导演辛玉坤曾经说过，《新迷宫》是环形的叙事，观众看完答案就都解答了，但是《爆裂无声》不是，看完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听一听到底还会有多少问题需要解答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多年以前，地处山西的古峰山发现了大量的煤炭矿藏，多家煤炭开采公司涌入，这给贫穷的古峰村村民带来了致富商机，村民们纷纷踊跃签字画押。可是固执的村民张宝民是一根筋的性子，死活不愿意在土地征用的协议上签字。张宝民一个人不签字，煤矿就不能正式开工开采，村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张宝民耽误了大伙儿发财致富。村民们合计着劝宝民签字，说是劝说，实际上是威逼利诱。在村长的牵头下，大伙儿摆下鸿门宴，请张宝民吃了一顿羊肉。为首的丁家汉子告诉宝民，肉也吃了，道理也讲了，今天张宝民要是不签字就出不了门。脾气火爆的张宝民和丁家汉子扭打在一起，丁家汉子揪着张宝民往他脸上灌啤酒。张宝民在窒息的痛苦下，慌乱之中抓起一根羊铜骨，狠狠地戳进了丁家汉子的左眼眶里，丁家汉子当场瞎了眼。从此以后，张家背负了巨额债务。为了给丁家治疗眼睛，张宝民背井离乡，来到山西奉县的一座矿山挖煤。这一天，张宝民正在挥汗如雨挖煤时，矿洞外的人给张宝民捎来急信，内容宛如晴天霹雳，他的儿子张磊丢了。心急如焚的张宝民从矿山匆匆赶回村里，家中张宝民的妻子翠霞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 我天天吃完早晨饭累，说要上后山去溜溜羊去，我跟他说让早点回来，回来还得做作业呢。黑透了也没回来，让栓子给我出去找找去。栓子说哪儿都没有，哪儿都没找着人，就在那个后山坳里看的羊群，哪儿都没找着。 了解到这些情况，张宝民给村里小学校长打去电话，但这个时候的校长却无暇接听，原来他正在接待一位大人物，为学校捐献了一大笔钱的洪昌矿业老板昌万年。这个昌万年表面上看起来奉公守法，实际上他撕开矿场，破坏附近的生态平衡，利用自己的黑势力欺压小矿场主，而现在也正在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打不通电话的张宝民无奈之下赶紧来到公安局报案，负责民警询问张宝民一家是否得罪过村里面什么人，张宝民摇了摇头。而张宝民家中，翠霞愁云满面，这么多年来张家一直在赔丁家的钱，这时翠霞又得了病，这使得原本就贫困的张家更是雪上加霜。怕女儿着急病情加重，翠霞妈妈一直在家陪着女儿。 我一大早啊就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咱们磊子能早点回来，还给你们请了点斋饭，赶紧吃吧。霞呀，你说会不会是丁海？ 我庙回来就去了，不在呢。 那你们到底差丁家多少钱呢？ 不少呢，每个月给点儿。这两个月不是看病吃药花好多钱，短人家两次，人家没过来要了。 那一只眼睛能值多少钱呢？他这是讹上咱了。这生瓜胆子，你说当初啊早早听刘福的话签字拿钱多好啊。 啊，可别当着宝明面说这话呀。 这时张宝民正沿着公路拦车，看到过路的汽车就亮出儿子张磊的照片。他一路寻子，慢慢走到古峰山矿， 矿里的工人同情他的遭遇，留他吃了午饭。这时洪昌矿业的人拉来几十名打手来到矿上闹事打架，要求矿上的工人全部离开，因为古峰山矿的老板还没有给他们结算工钱，工人们不愿意接受，双方言语不合，动起手来。矿工们势单力薄，被洪昌矿业雇来的打手们打得十分凄惨。张宝明为了报一饭之恩，参与到打架斗殴当中。混战中，张宝明失手砸坏了洪昌矿业老板昌万年的悍马车，前挡风玻璃。打手大金赶紧向昌万年汇报情况。在昌万年的授意下，大金谎称见过张宝明的儿子张磊，将张宝明带到了昌万年的面前。 前挡风基本上废了， 他是个哑巴， 不能说，但是能听见。 听说你孩子丢了。 张宝明马上拿出照片递给昌万年看。 哪天丢的？ 张宝明指了指昌万年桌上的日历，10月12日，又指了指大金。 你看见了？ 啊，12号那天我从矿里回来，在镇上路口看见有个小孩在那站着，我还纳闷呢，天都要黑了，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呀？太晚了，没看清楚。 孩子叫什么呀？ 张宝民拿起笔写了张磊两个字，扔给昌万年。 你是古峰村的？你叫什么呀？ 在家种地。 张宝民没理昌万年的问题，而是对他屋里另一扇虚掩的房间产生了怀疑。见状，大金上前一步关上了那扇房门。 老板问你话呢。 张宝民拿笔依次写出了答案。张宝民奉献挖煤。 你让矿上的人都留意着点。 好， 行，送他回去。 那玻璃 不用你管了， 等孩子找着了到我矿上来干吧。 张宝民刚走，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昌万年的公司，对因为有人再次举报他非法采矿一案进行调查。纪检工作人员警告他，他的辩护律师徐文杰已经不再是律师，为了争取坦白从宽的政策，让他也要积极配合调查。纪检调查员的一番话让昌万年意识到，之前曾经帮他打赢官司的律师徐文杰手里可能有不利于他的证据。为了要挟徐文杰将证据销毁，他指使大金去绑架徐文杰的女儿。与此同时，一直关心张磊情况的邻居栓子拿着药来看张宝民的妻子翠霞。 磊子还没回来吗？哎， 没有呢。 霞姐，您腿上的水肿好点没？ 也不见好啊。 这是我妈上次说的那个药，效果差不多，还便宜，她现在都吃这个，让我开药的时候给你也带点试试看管不管用。 谢谢你妈，你对她的身体怎么不好了还要惦记着我。 栓子接过翠霞妈妈递过来的一杯水喝了一口。啊， 这井水的味儿是越来越大了。张哥也不在， 找磊子去了。 真是邪门了，这磊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对了，那天张哥找完我回来，我想起个事儿，不知道跟磊子丢有没有关系。 这时一直没有找到儿子的张宝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哎，张哥您回来了，你这是咋了？ 才回来又跟谁打架了？哎，你人家栓子来找你有事儿说呢。 那天晚上找磊子回来，我看见东面山沟里停一辆车，我看着也不像咱村的车，第二天就不见了。 听栓子这么说，张宝明赶紧指了指屋里墙上挂的汽车挂历。 不是越野车，是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对，差不多是这样的，银灰色的。 仅有的这一点线索并没有给张宝明提供什么帮助。这一天在一个集市上的板栗摊前，张宝明意外地发现了大金的面包车。一直对大金有所怀疑的张宝民骑上摩托一路跟踪到了一个山谷。这时大金的面包车坏了，趁着大金修车的空档， 张宝民操起藏在摩托车后的扳手，缓缓靠近大金。大金没有发现张宝民的靠近，结果被他打倒在地。随即张宝民扒开面包车门，发现面包车里赫然是一个浑身罩着麻袋的小孩。张宝民马上断定这个小孩就是自己的儿子张磊。就在这时，支援大金的小弟们赶到，张宝民慌乱之中来不及解开麻袋的绳索，扛起麻袋一路疾驰逃跑。小弟们穷追不舍，一番追逐之后，张宝民藏身山洞，最终摆脱了众人。来到一个漆黑的山洞，解开麻袋，里面居然是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正是被昌万年下令绑架的徐文杰的女儿。张宝民通过女孩身上的信息牌给徐文杰打去了电话，因为不能说话，他只能简单的通过短信信息告诉徐文杰，我是张宝民，你的女儿在我这里。徐文杰得知女儿落到张宝民的手上，以为他也另有企图，于是通过张宝民在街上贴的找儿子海报的信息，找到张宝民的家中，并且假装承担拐卖小孩案件的法律援助，向他妻子套话。 律师还能帮着找孩子呢。 啊，我们会接一些拐卖儿童的案子。 拐卖？那还能找回来吗？ 啊，有可能，有可能。不过这也不好说。我最近正好接了一个这样的案子， 经过镇上的时候呢，看到了寻人启事，就给您丈夫打电话，想约着见一面，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可他一直没来，您知道他有可能去哪儿吗？ 你跟他打电话说的？ 哦，我们发短信说的。 打不了电话。 怎么了？他 年轻时候跟人打架，把舌头咬断了，从那以后就不愿意说话。孩子没找着，今天还整丢了。徐律师，我男人回来我就让他跟你联系，你一定要帮我们找找孩子呀。 看到张宝民不在家，徐文杰无心逗留，而这边大金追人不成，气急败坏地给张宝民打电话，威胁他儿子在自己手上，让他拿徐文杰的女儿来换儿子。大金的这一番话更加印证了张宝民的猜测，怒火中烧的他闯进红昌矿业办公大楼，打烂了昌万年的公司。得知张宝民大闹公司，昌万年赶紧带着打手赶了回来，抓住了他。 这是个误会，你看到了，你儿子不在我这儿，我的手下为了让你交出女孩骗了你。你女孩在哪儿？ 这时张宝民的电话响了，昌万年立刻拿了过来。 张宝明吗？能听见吗？我女儿在哪儿？ 发短信告诉我好吗？ 于是昌万年假装张宝明给徐文杰发过了短信，你女儿很安全，明早八点古峰山。第二天徐文杰开着银色轿车先来到古峰山，满山寻找女儿，但是却没有任何发现，而昌万年也载着张宝民来到古峰山。在山上，张宝民借机趁昌万年不备将他踹倒，匆忙逃走。逃跑中他遇到了徐文杰。 张宝民，张宝民，我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 张宝民拿出放在身上的信息牌让徐文杰确认。 没错，就是他。在哪儿？ 张宝民正要带着徐文杰去找女孩时，昌万年也一路跟踪而至。山穷水尽的昌万年举着弓箭，瞄准他。 我别动！把东西还给我，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 什么东西？他和这件事没关系，你先放他走。 拿不到东西，谁都别走。 不是，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证据。 什么证据？ 你是律师，你当然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证据了。 你先放他走，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知道吗？他儿子的 丢了。 我知道他儿子丢了。 别动，否则的话，别动。 你还想杀了他？ 你不是证据吗？我就是证据。 你报警了你。 没错，徐文杰早已暗中报警。慌乱之中，张宝民举棍砸向昌万年，昌万年射的箭也射伤了张宝民的手臂。这时警察赶到，徐文杰最终找到了女儿。公安局里，徐律师招供出了另一桩案子。原来当初徐文杰帮昌万年做伪证时，曾经约在古峰山拿自己的赃款，而一直有射箭癖好的昌万年在展示弓箭时失手射死了恰好路过的牧羊少年张磊。惊慌失措的徐文杰与昌万年将张磊的尸体藏进了一个山洞里，想要永远埋葬这个秘密。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真相大白，恶人得到惩罚，只是少年张磊却再也回不来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赢。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爆裂无声》的故事。2017年12月14日，在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展颁奖典礼上，由辛玉坤导演、宋阳、姜武、袁文康、谭卓领衔主演的《爆裂无声》，作为唯一一部进入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不负众望，斩获最佳男主角、评审团特别奖两项大奖。宋阳凭借一位失语父亲的角色打动评审团，荣膺最佳男主角奖。他接过奖杯表示，爆裂无声是我演艺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突破，让观众看到自己新的可能性。影片中宋阳戏路的突破更是有目共睹，从以往仙风侠骨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无处发声的失语矿工。电影爆裂无声的拍摄周期一共是66天，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是制作团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虽然故事发生在寒冬，但并不需要雪景。导演辛玉坤表示，故事放在冬天的意义就是通过草木凋零的肃杀衬托人物的心境，但真正拍起来却要经常和天气抢时间，每天要跟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在荒山野岭里面去扫雪。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爆裂无声》的电影原声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